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9号，星期四，农历9月21，北京阴，13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参观故宫博物院。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记协成立80周年，王沪宁会见新闻工作者代表并讲话。 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张高丽、汪洋出席。 汪洋与美国商务部长举行会谈。 中央宣讲团在各地宣讲19大精神。 系列报道《19大报告》权威访谈第4篇，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 今年前10个月，我国对外贸易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以下是详细内容。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昨天陪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参观了故宫博物院。两国元首夫妇在故宫宝运楼茶叙，共同参观故宫前3殿，观看文物修复技艺展示和珍品文物展，并欣赏京剧表演。央广记者侯燕、马哲报道。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故宫宝运楼迎接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两国元首夫妇互致问候，亲切寒暄，共同步入宝运楼落座茶叙。习近平热烈欢迎特朗普在当选美国总统1周年之际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感谢特朗普全家今年4月在海湖庄园的热情接待，祝特朗普夫妇在中国访问愉快。习近平强调，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意义重大，不仅为中美两国高度关注，也为世界各国所瞩目，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将取得积极和重要成果。习近平应询向特朗普介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刚刚闭幕的中共19大重要成果。特朗普感谢中方对他此次访华做出的周到安排，祝贺中共19大圆满闭幕和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称赞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期待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取得成功。习近平向特朗普介绍了故宫的历史，指出故宫是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窗口。随后，习近平夫妇陪同特朗普夫妇前往前3殿参观，两国元首夫妇经内金水桥，穿过太和门，在恢宏庄重的太和殿广场合影。两国元首夫妇沿故宫中轴线依次参观了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体会着3大殿中文名称中蕴含的和的中国文化传统。特朗普惊叹故宫建筑群的蔚为壮观，不时兴趣盎然地驻足凝望，仔细品味着朱墙黄瓦、雕梁画栋，更对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深表赞叹。参观完前3殿后，两国元首夫妇来到故宫文物医院。两国元首夫妇先后观赏了钟表、木器、金属器、陶瓷、纺织品、书画等文物修复技艺展示。 修好了以后就像新的一样。 现场参与书画修复体验。 加成吧，加的。 并共同观看了珍品文物展。 重不重您？您可以， 您可以自己画。 两国元首积极评价中美两国在文物修复方面开展的广泛深入合作。红日闲山，华灯初上，两国元首夫妇转入畅音阁，沿途欣赏景泰蓝工艺精品和制作技艺展示，并点蓝互动，共同欣赏京剧《梨园春苗》《美猴王》《贵妃醉酒》3个精彩剧目。 来宾们阵阵掌声和声声喝彩不绝于耳。参观交流期间，两国元首还就治国理政及中美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80周年，向全国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长期以来，中国记协加强新闻队伍建设，拓展对外新闻交流，引领广大新闻工作者积极宣传党的主张，深入反映群众呼声，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凝聚了强大舆论力量，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习近平强调，在新时代，希望中国记协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牢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深化改革，开拓创新，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更好把广大新闻工作者凝聚起来，真正建设成为记者之家。希望广大新闻工作者坚定4个自信，保持人民情怀，记录伟大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唱响奋进凯歌，凝聚民族力量，为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昨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出席庆祝中国记协成立80周年大会暨第27届中国新闻奖颁奖报告会的新闻工作者代表并讲话。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闻舆论工作和记协工作高度重视，专门发来贺信，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把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转化为进一步做好新闻舆论工作、开创记协工作新局面的强大动力。新闻舆论战线要牢固树立4个意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在学懂弄通上下功夫，在做实宣传上下功夫，在凝心聚力上下功夫，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19大精神讲清楚、讲明白、讲到位。中国记协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化改革，增强活力，组织广大新闻工作者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做出贡献。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大会并讲话，他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聚力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牢记职责使命，发扬传统，开拓创新，用笔力和脚力书写人民业绩，用智慧和真情讲好中国故事，奋力谱写新时代党的新闻事业新篇章。会议为获奖者代表颁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7号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就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做好下一步经济工作听取意见建议。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会上，白崇恩、谢丹阳、哈基明、于斌等专家和哈电集团、好孩子集团、猪八戒网络公司负责人围绕经济运行、促进双创、打通产业集群、发展分享经济等发了言。大家认为，今年中国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经济结构、增长动力、质量效益等发生积极变化，放管服等改革举措促进创新活力迸发成为亮点，全年预期目标将顺利实现。李克强说，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发展好于预期，有力回应了国际上有关中国经济要硬着陆的论调，成绩应充分肯定。但外部环境仍有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国内经济深层次矛盾仍然突出，各类风险隐患仍然不可忽视，要稳不忘忧、好中之难，在有效应对挑战中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要全面贯彻党的19大精神啊，推动中国经济啊持续健康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要保持适当的增速，但更重要的是提高质量和效益，追求 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始终保持这个稳中向好的态势。 李克强指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巩固和扩大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坚持稳中求进，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深化改革开放，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并做好防范潜在经济风险工作。李克强说，改革发展为了人民，更要依靠人民。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最大潜力所在，就是人力和人才资源，进而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最大的潜力所在就是人力和人才资源，把我们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把它发挥出来，它不仅是创造的价值，它也在实现着每个人的人生追求。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昨天下午，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人民大会堂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举行会谈，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相关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会谈后，汪洋与罗斯共同见证了特朗普总统访华部分商业成果的签约。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民族复兴必将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实现》。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启示二。文章强调，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激荡百年的民族复兴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讲团在河北、四川、浙江、青海等地举行报告会，与基层党员群众交流互动，引起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八号一大早，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舒启明就来到河北富平县骆驼湾村，向农户宣讲十九大报告精神。舒启明和村民们围坐在院子里，大家接连向他提问。 我是骆驼湾村民刘元峰。那个站上这一段小那个村里建设好了，老百姓们咋个就富起来了？ 老百姓怎么富起来 啊？ 好，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当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就跟咱们盖房子一样的，房顶弄得挺好，那个目标好，要求挺好，你必须把这个墙、梁、窗你都要给它支撑起来。一个是要产业兴旺，产业要兴旺呢，就要把人才、技术，包括我们的新的经营方式，都要集中起来。有山就唱山歌，是吧？我有农家乐，我就可以干农家乐。你休闲农业也行呢。你真是要抓住一个笼子做文章。 啊，好吧。 好。 在四川成都，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屈青山正在向干部群众宣讲十九大精神。宣讲结束后，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吴满意深受感触，第一个走上前来提问。 请青山主任呢，再给我们深入的、具体的讲一讲五位一体的建设和咱们建设十五六现代化强国之间是不是一个对应的关系？ 五位一体，概括的说就是五大建设。富强对应的是经济建设，民主对应的是政治建设，文明对应的是社会建设，和谐对应的是社会建设。那么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来了，对应的一个目标没有，这就是增加两个字，美丽。你看这个美丽说的是很形象，也是人民的期盼。 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荣从十九大报告的主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过去五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等八个方面，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全面生动的解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是报告的一大亮点。可以说整个报告的内容都是由新时代贯穿起来的。你看，报告阐述了新时代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描绘了新时代的宏伟蓝图，做出了新时代的战略部署，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要求。因此啊，理解新时代这个思想啊，对于理解整个报告至关重要。 同志们，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十月一日，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来到青海师范大学， 同师生进行交流。在音乐学院，同学们正在排练歌剧《江姐绣红旗》的片段，学校老师结合革命历史，一边指导同学们排练，一边给同学们上微型党课。蔡访走到同学们中间进行交流，他认为通过经典红色曲目的排练演出来引导教育青年学生是一种十分好的形式，也给自己上了一课。 中国共产党光复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让我们继续奋斗，是吧？保持人民传统。 连日来回到家乡的十九大代表讲报告、谈心得、谋发展，把党中央的精神带回基层。请听央广记者贺威通、张兆福、福建台记者林露的报道。 很多村民都到外面去打工，有的对华丽意识比较淡薄。 你放心，我跟你讲，现在我们国家呢，要求做什么事情都得按照法律来。 北京回来的第一个总统日，十九大代表福建漳州襄城区人民法院巷口法庭庭长黄志立就来到了漳州市古塘村，向村民们宣讲十九大精神。由于常年驻村工作，村里哪家人关心养老问题，哪家人关心教育问题，黄志立心里都清楚。黄志立说，把十九大的精神带到群众中去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十九大代表、河南南阳邓州市蒙楼镇党委书记李爽回到镇上，第一时间为村民们解读十九大报告。 十九大的报告里提出了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在李爽看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为蒙楼镇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最近，十九大代表、山西省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谢涛一直在奔忙，将党的十九大精神传达给同事们。谢涛说，未来将继续深入基层，拿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作品。 像习总书记讲的，文化也是要坚持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那么咱们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然后踏踏实实的抓作品，真正在创作方面，咱们是创作这种有情怀的作品。 在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龙场镇龙河村卫生室，十九大代表乡村医生钟晶正和乡亲们一起学习交流十九大精神。钟晶说，新时代新征程对自己有了新的要求。 对我们医务工作者来讲呢，就要不断地提高自家的医疗的水平，为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方便全周期的一个服务。 为了让十九大精神更好进教材、进课堂、进学员头脑，武警工程大学坚持普遍渗透与重点宣讲联动，课堂进入与理论研究联动，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联动的教学方法，确保学员的学习质量。央广记者孙重峰、崔瑞祥、万展彤报道。 十九大报告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什么？ 人类命运共同体。 武警工程大学十九大精神知识竞赛正在紧张激烈地进行，竞赛分为个人必答题、小组必答题、网络抽点题和风险题四个环节。学员严家宽说，这种紧张的竞赛形式点燃了军校学员学习十九大精神的热情。 太刺激了，通过刚才犀利的问答，让我直接简单地了解到了十九大精神的核心要点。我现在脑海里边就有一张学习十九大精神的知识框架。 继往开来十九大，不忘初心和使命，历经天。 他们不仅用知识竞赛的形式加深学员对十九大精神的记忆和理解，还把十九大精神有关内容改编成快板和动漫，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十九大精神潜移默化地进入学员思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的意思，他用文艺来解释。 课堂上，特色理论教研室主任冯小卫教授正在用维吾尔语和汉语为160多名维吾尔族学员做十九大精神专题授课。学员阿里木·泰伊普表示，维吾尔族学员听到这样的讲课都感到非常亲切。 我们汉语基础不太好，教学用维语穿插教学，加深了我们对十九大精神的理解，使我们感到学习当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思路更加清晰，目标更加明确了。 武警工程大学为确保党的十九大精神迅速有效三进入，遴选出8名政治理论专家教授，成立研究指导团队，严密构建教学体系，精心编写教案，认真组织实施。教研部副主任张鹏：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院校是重要阵地，政治理论课是主力军，政工教员是急先锋，我们必须带头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三进入，为培育新一代革命军人助力助威。 十九大报告权威访谈， 请听系列报道《十九大报告权威访谈》第四篇《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采制央广记者车丽。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带领全党向人民做出了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庄严承诺，立下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军令状。这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中央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副组长高波表示，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障，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新时代的一个标志。 全面从严，它的这个严啊，就有了纪律的保证，也就是我们的纪律的底线啊，通上了全天候的高压电。在十八大以来呢，5年当中，应该说是成果多多啊，包括我们老百姓群众可以感受得到的这个8项规定精神落地过程当中啊，倒逼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啊，遵规守矩啊，进法畏纪啊，它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政治生态的系统性的变化，应该说都是抓纪律建设带来的这个制度红利。 高波指出，但凡削弱、剥夺、影响了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获得感的一些特权现象、特权行为，就是全面从严治党永远的敌人，也是老百姓所痛恨的集中内容。 有大老虎，也有小苍蝇，有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交织的这样的严重的腐败问题。那么也有呢，就是老百姓看得见啊，身边出现的这样的一些吃拿卡要式的这些以贪淫患，总体上看呢，它都是党性退化、作风变异、权力异化呀，它的一种外化的表现。那我想群众最痛恨的就是这些搞特权、搞贪腐这些官老爷的作风。从本质上讲呢，它就是对于我们党群、弹群这样一种雨水关系有可能向水火关系的方向发展这样的一些诱因。 5年来，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和重要保障，党内监督方式方法不断改革创新，不断向着全面覆盖、不留死角迈进，既要面向8900多万党员、450多万个党组织，覆盖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也要重点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高波表示，全面从严治党只有新常态，没有休止符。 实际上我们现在政风反腐啊，肃纪惩恶，我们的本质、我们的根本就是要不断地提高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他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那么让这些异化的权利、这些特权、这些贪腐、这些作风问题对老百姓的这个切身利益的这种损害啊，把它降到最低限度。 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稍后新闻纵横节目一日一课专栏播出第4课，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央广消息，日前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近期工作要点，强调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强化金融监管协调，提高统筹防范风险能力，更好地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保障国家金融安全，更好地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10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2.5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9%，对外贸易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12.41万亿元，增长11.7%，进口10.11万亿元，增长21.5%，贸易顺差有所收窄。其中，10月当月进出口总值为2.24万亿元，增长10.2%。前10个月，一般贸易进出口继续增长，比重增至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5%。我国对欧、美、日、东盟等市场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机电产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出口主力，铁矿砂、原油和天然气等大宗商品的量价齐升，带动进口增长。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 综合判断，我国外贸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在不发生大的风险事件的情况下，经过持续努力，预计4季度进出口总值继续增加，今年全年外贸进出口有望实现2位数的增长。 今天是全国消防日，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杜兰平今天做客中国之声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介绍火灾防控的有关情况，欢迎收听。 新闻动车组，国考报名结束，报名人数预计创新高。 公安部出台意见，部署进一步加强打击金融犯罪工作。中国将建第五个南极考察站，请听报道。 2018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昨天全部结束，整体看本次考试热度不减，报名人数稳中有升。由于仍需一段时间统计审核，官方准确的报名和过审人数将在本周五公布。公务员考试专家魏华刚分析，严格考察是今年公务员招考的特点之一。 随着国考的日益成熟，审核的条件要求是越来越严格了，说明我们要选拔出不单是在意愿上，而且在实际的工作地点呢、工作内容上能够和我本身的岗位更加匹配。 此外，报考中职位冷热不均的现象仍然存在。截至8号上午，有超过200个职位无人通过报考资格审核。央广记者何源北京报道。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波介绍，距离2014年我国泰山南极科考站建成已有4年时间。此时在罗斯海域布局第五个南极科考站，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南极考察站网，拓展我国南极考察活动范围，进而提升我国在国际南极事务中的作用。 我们呢计划呢2022年最终投入使用，但是呢我们是要一门建设一门使用，特别是在业务化观测方面，而这个罗斯海是我们重要的战略布局。 央广记者杜西蒙北京报道。 近日，公安部专门研究出台意见，就进一步加强打击金融犯罪工作作出部署。意见要求要重点打击非法集资犯罪和涉及互联网金融、证券期货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同时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查处工作，深入推进金融领域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衔接，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央广记者潘毅北京报道。 党的十九大报告单行本中文繁体版10月31号在香港上架开售，掀起销售热潮。截至11月3号，累计发行近15000册，创时政类图书发行量历史新高。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和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越智库论坛中共十九大暨 APEC 框架下中越合作研讨会昨天在越南首都河内开幕，来自中国和越南的30余名专家和学者将开展研讨。 第40届克罗地亚国际图书与教育展当地时间7号在萨格勒布开幕。作为中国唯一的参展商，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展出了180多种、200多册中国图书，以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学术期刊数据库和易阅通国际数字资源交易与服务平台等丰富资源，其中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英文图书等集中亮相。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安徽铜陵一政府网站泄露个人信息，政府信息公开如何既透明有规范？ 小黄车商标权人告 OPPO 侵权，谁才是真的小黄车？ 今年国考报名仍旧热度不减，报考岗位选择都有哪些特点？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钱程、于芳，主播文琪、陈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